找不到方向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深夜里徘徊，不要紧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